人工就抚摸，咁啊人工咧就即系指摸身骑女呢个人贱之身啊，抚摸咧就系摸身骑女将安摄入淫室之后啊，由呢个人心炽盛欲而飞扬，将佢自己呢个人贱之身逼近柯南，抚之摸之啊。而柯南当时呢被呢个邪咒所摄，所谓心虽明了都力不自由，如痴地而醉，就所以话将毁戒体啦。就佢呢个戒体呢将毁而未毁之家，咁就叫将毁戒体。咁所谓戒体者呢就是律而之中啊一种就无状戒体，就每一个出家者咁个登坛受具之时，由于个心力巨大啊，等于个心力很切啊，所以初翻白色揭磨之时，咁有一种咧叫做无表色法，名为叫做妙善嘅体，咁啊遍满虚空。咁啊至到第二翻白色揭磨之时啊，咁啊此个十方嘅妙善界体咧，咁啊在呢个虚空之中啊，就如云如盖积聚，咁啊盖于呢个行者呢个头顶之上。咁啊至到第三番白四结和之时啊，此个方妙善界体咧，就从呢个行者嘅顶上咧，充满身心。咁啊呢个时候咧，就明白佢就得界体啦。咁啊成就呢个比丘相咧。啊咁啊，若是任何一个人佢十界之后，佢持戒清净，咁啊尤其是呢个人道杀妄啊，呢四条嘅根本界啊，若能持得清净咧，咁呢个界体就渐渐咧肥啦。就能生暗无漏定慧，得到解脱。啊，咁若是话我哋嘅受咗戒人啊，咁啊时时犯戒啊，咁呢个戒体咧渐渐就受弱。咁啊，戒体受弱，当然从此定慧不生啊，唔堕落算啊好彩啊。你想得到解脱就冇希望。咁啊，现在话将位咧，就系佢呢个戒体啊，将近位。而未毁之家，咁啊叫做将毁大体，就话说明摩登邪女啊，咁啊以佢呢个人贱之身逼近柯南之时，咁啊柯南将要破戒啦喎，但系佢虽然力不自由，冇咗主啊，但系佢个心咧就好明了啊，佢个心咧仍然好清楚啊，咁啊在此生死关头。咁佢就作念啊！佢话世尊大慈，你宁不救我？咁即使一个念头一动啊，就为感佛啊，向下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莲花就现化佛啊，咁啊化佛宣说实咒，斥文殊师利将咒往复，使阿难得以自由，归来佛所。咁啊，但系在经中咧，嗰啲经文啊，亦都说得好清楚啊。佢话阿难心清净故，所以尚未得轮力啊。咁啊，又话心虽明了，就力不自由，就等到话虽然身无主宰啦，但系个心清净明了啊。咁啊，说明阿难咧，从始到终啊，都冇呢个犯戒嘅过处。咁啊，由此安难误堕淫室，虽然由呢个次第行乞而起，咁啊，但系过处唔在于呢个次第行乞啊，系在于平时咁啊多闻闻法之后而不观心，所谓未全道力啊，因此遇境逢遇，就难免为境所转啦。咁啊，意思系话。咁啊，阿难都如此啊！当时法会大众，如果末世呢个佛弟子啊， 咁啊，若是研究此病，了解此病发起嘅因由啊，咁啊亦都应该咧好好地咧，咁啊出家之后或者咧你未出家做一个居士啊，都要好好地研究此经，咁啊从能知修，先至可以入三摩地。嚟到此经发起理由咧，系用呢个自度人失啊为发起嘅因缘，咁啊亦都咧默示啊生死根本啊，以凡人界咧系为最第一。若是人根退，尘不可出啊！所以第六点最后几经啊，咁啊四种清净明慧之中，佢就用淫道杀妄嘅次序，即系以呢个人界咧系为先。嗱，通常讲呢个学教嘅人都知道，嗱小乘界，咁啊例如我哋比丘、比丘尼界、小乘界咧。咁啊，四条根本界咧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人界为先嘅。所谓若是人根不除啊，就唔可以咧证到呢个小成果，就反为呢个杀生咧都排在第二啊。咁啊，但如果一般嚟讲嘅大乘佛法，咁啊，大乘佛法咧就系、是、菩萨所行所学啊。咁啊就自利利他，咁啊自利之中都由以利他为重啊。咁啊，所以大乘嘅佛法咧，既然系讲慈悲，讲度众生为先啊，所以大乘界里边咧，咁啊呢个临度杀妄啊，佢就将呢个杀界呢个为先，反而呢个人界咧就在后。咁啊，但系本经。既然是圆顿妙法了，那么与法华经同时是无上妙味啊，所显的是圆山帝理啊，所成的是圆家之法啊。那么为什么向下第六卷最后几页经文去不以啊这个杀戒为先，那么反而啊以这个人戒为先呢？咁啊，就配合啊！咁啊，现在安宁尊者呢，是度人失啊，亦发起此个首楞严大教，就等于话你想悟大佛顶礼，然后修呢个首楞严大定啊，咁啊，一定要断呢个人心啊！若是人心不除，尘点可以出呢？又在呢个七大文中，咁通常嘅次序啊，就系、是、地水火风空根色。但本经嘅七大排列啊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乌初沙摩尊者呢、这个火头将军啊，观呢个火大咧为先啊。火在文呢方面啊，所谓人欲如火啊。在呢个悟呢一方面咧，个智慧如火啊，所以化呢个多人心成呢个智慧火啊，咁啊亦都系特别咧显示，咁啊呢个人欲啊系为呢个首楞严大定嘅最大嘅障碍啊，所以七大文中咧亦都一反常态，以这个乌初沙摩尊者这个火大呢排在先。那么最后第八点，所谓未曾登的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之前，所谓三件事，所谓一者修习，都随其助因，就是要我们真修行者呢，固然就不要杀生食肉，就即使是植物，其中包括所谓葱、蒜、韭菜都不能够食，点解呢？因为佢系助长呢个人肉之因，所以话熟食就发淫啊，生食就增我哋呢个亲行。咁如果我哋熟食呢个五辛菜， 虽然是植物，它不是杀生，但是由于它助了我们这个人心，那么亦都应该念。所以本经从阿难尊者开始是道而生，而发起此教。咁啊，七大文宗，我哋火头尊者啊，咁啊，依七大宗排在先，而第六卷最后四清净明慧，即使系大乘佛法啦，都将呢个杀戒排在后啊，亦以呢个人戒在先，直到最后第八卷五十五系真菩提路之前啊。三善持众啊，都为一者收集，要除我哋啊呢个助长人道之恩啊，等又要戒食五身。嗱，咁啊，本经从始到终，由头至尾啊，包括中间对于呢个人欲呢一方面咧特别注重，所以若是呢个人心唔除啊，你点可以修呢个首楞严大定啊？而妙契大佛顶啊，呢、这个天然理性啊，咁啊，所以发起此个大家就以阿难尊者示堕人室呢为发起因缘，就显示啊生死根本系人为第一啊，人根不除系尘不可除，咁啊，所以阿难尊者咁啊，佢即使系多闻啊。常要真修啊！如果不修，咁啊遇境逢遇，咁就为境所转啦、啊。何况无闻者呢？咁就应该就要学观音菩萨，就第六卷中啦、啊。所谓从文思修，就入三摩地啊，先至可以拔除呢个爱欲嘅根源，塞住呢个生死嘅根源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得解脱。咁啊，又再古德讲嗱，咁啊，经文众中咧，咁啊，出家者系好多。咁啊，原则啊，咁啊，此个首楞严大教之发起啊，在呢个男众出家者以阿难，而女众咧就以呢个摩登伽为发起。点解？咁啊，其中咧，每一个人都有两种嘅道理啊。第一，在阿难呢一方面嚟讲嘅，咁啊，第一种就显呢个多闻系不足持啊。在诸大弟子中，咁啊，阿难尊者系多闻第一。咁啊，即使多闻，你若是不思不修啊，始终咧系未全道理。咁啊，遇境逢缘，一遭大患术啊，咁就为境所转，力于人舍啦。咁啊，阿难都尚且如此啊，何况啊末世所谓刚刚离开个学院啊，或者刚刚离开自己嘅老师啊，初初登大座讲经啊。若是话单学其文，如果不依文解义而老老实实去修行啊，咁啊遇境逢遇，实实在在系一件最可怕嘅事。咁啊，等于话咧，你即使懂道理，都仍然要修啊。若是话进一步嚟讲咧，若是出家，既不学经教，亦不明其理啊。等于话冇修行啊，咁啊遇境逢遇不为境转啊，系一件好难嘅事啊。咁啊主张咧，一个人要明理啊，然后先修学，进一步先至可以解脱。嗱，咁啊第二就显家不足持。嗱，咁啊阿难尊者在家，咁啊同佛咧系堂兄弟啊。这个老豆就不同，但是阿公呢阿爷是相同的。那么他从佛出家，那就是佛的弟子咯。那么无论若俗若出家，那么与佛呢都有好密切的关联。 但系彼此心心不相待啊！咁啊，佛有修德之高，所以能成目相菩提啊！咁啊，阿难即使多难，若是无私修咧，咁啊仍然就系一个阿难啊！唔能够话我师父啊系佛啊，咁啊唔使修啦、啊，随便俾啲禅定智慧我，咁啊得咗咧。咁啊，绝对唔可以啊！因为身心彼此相待。咁啊，阿难尊者所拜嘅师傅啊，系释迦牟尼佛，系具足啊福德智慧两足尊嘅大圣者。咁啊，尚且唔能够啊加起阿难啊！以阿难嚟讲，尚且唔能够依赖佛，咁就唔使去修，何况？为师长者既非圣贤，而为徒者啊，亦都冇阿难咁大嘅多闻。师徒之间啊，只不过系萍水相逢，不过有缘暂时聚会而已。咁啊，既然师长咁啊，未必系个圣人，而自己为弟子为徒弟啊，若是锲而不修啊。唔好好啲个学，唔好啲个修啊！咁啊，你话会唔会堕落呢？咁啊，应该就唔使讲，就肯定啊堕落啦。咁啊，若是话在呢个摩登陀嘅呢方面嚟讲，咁啊，亦有两种意思。第一就系策划初心啊。嗱，咁啊，摩登陀女本是系个人女啊，佢亦都用尽办法。嚟到破阿难嘅清净界，等于话佢自己呢系无心修行，但系一旦遇到呢个神咒力呢，佢就变证三果，所谓欲外干夫都成精临啊！何况你系一个发菩提心者，你系一个上求下化者，若是你再加上。这个大佛顶首灵严咒之功啊，等于话你修行持咒啊，咁就空法纯粹啊，杀婆夜海就不还不到啦。那第二咁就勉励呢个九修行嘅，咁啊摩登陀本是人类啊，因为业障最深，但系一念分修都无漏善故啊。都挖不出钱，就挖无受机啊！咁啊，何况九修正行，烦恼已薄啊！若是奋起精进，受持此个大佛顶首灵验神咒，修着首灵验大定啊，可以从此斩断情丝，从此着坏色衣，咁呢个生死苦轮，你仲惊佢唔停止啊嘛？咁啊，肯定就会停止。咁有如是嘅因缘啊，所以本经个发起主角就系阿难啊，而配角呢就系摩登陀女啦。所以如来之比，临述所加，斋德殊归，及王及大臣长者居士啊，俱来随法。对原文发要，此一段经文就别最终的第二波，名为这个神咒附摄，就是佛啊，以此的释迦波丹罗无上神咒啊，破咗呢个摩登陀女嗰种嘅邪咒恶咒，咁啊摄取阿难归来佛咗，咁啊又分三科。第一科大悲戒物啊，恨不忘念；第二科叫做放光摄咒，表示物因；第三科闻时往救啊，破邪归正啊。现在第一科叫做大悲戒物啊，恨不忘念，就系佛以呢个同体大慈悲，所谓戒物离生，念念不忘。于呢个十八种不同法之中啊，属于念无减，就佛以慈悲啊，念念之中啊，去化度众生。 个如来之比如来，即系我哋嘅教主布施释迦牟尼佛啊。知咧，咁啊呢个知之一字啊，咁啊在本经咧亦都好重要啊。咁啊文具武益大师讲咧，佢话直而常照，一切时不不忘念，咁就名为佢嘅知啦。咁啊在呢个摩登骑经里边讲啊。他们由阿难作念啊，他说世尊大慈，灵不救我，咁啊然后感依佛，咁啊现就话如来之比啊，那是直接说出佛本来咧对呢一种事情已经是了了如知啊，最初程度已经是知得有今日之事。唔一定要通过阿难作念啊，世尊大慈，你灵不救我，先至知道佛初成道已经只有今日嘅事情发生。咁啊，而呢个知啊，虽然不值阿难作念，或早已知道，但系一定要由阿难作念啊，世尊大慈，你灵不救我嘛？先至成为感应，咁啊又如来唔单话知阿难作念啊，亦都知道大众，咁啊包括当时嘅大众啊，咁啊亦都包括我哋末世嘅大众啊，亦都必定直此嘅因缘而平衡此一种嘅法理啊，唔单知现在。亦知未来一切众生都是由此经咒而作这个得道因缘，所谓行沙界外一的之上之投诉啊，何况是一种事呢？咁啊，只一个知字，亦即是大如镜子之所遍照。咁啊，只一个知之本体啊。就是疑文中所谓知见无见，即知即涅槃，无漏清净之知啊！咁啊，亦即是众生本具如来藏性嘅大佛顶礼，乃至呢个文性之中具足圆通常三真实，所谓本圆本通本常，都系此一个知字。咁啊，阿难尊者。迷此一知，所以误导人失啊！诸佛如来定此妙智啊，所以能说就拥护。咁啊，可见呢个知之一字啊，系在本经嚟讲咧，系好重要啊，系为众妙之门。嗱，咁啊，呢个比字呢若若望于下一句，除非淫述左左家，咁啊呢个比字咧就有两种嘅意思。第一咧就叫阿难嚟讲嘅，就系佛知道阿难啊，系违比呢个僧强女嘅淫述左家。咁啊若是话在摩登强女而言，就系话佛咧系知得啦呢个僧强女。与呢个淫术加于阿难，令佢失咗自由而将毁戒体啊！咁啊，佢就如来之比系淫术所加。咁啊，既然知得阿难为呢个淫术所加，咁啊戒体将毁啦。咁啊，即使系未曾毁啊，但系将要毁啊！所谓自在的危急。救不容缓，所以斋不全归。嗱，咁啊，平时佛咧，咁啊受咗人哋嘅供养，咁啊随例咧就一定系说法嘅。所谓施主以财布施啊，咁啊供养三宝，咁啊佛咧就以法嚟嘅布施啊。咁啊，所以现在咧每一次啊。咁啊，法师受施主之供，咁啊，食斋啦，你都要为佢讲几句好话，啊，讲几句佛法啊，嚟到鼓励佢个道心。 咁啊呢種嘅作風咧，就係從佛嗰處得嚟嘅。所以施主以財供養啊，而佛咧就以化嚟到布施。咁啊施主以財供養，咁啊就收福啦。咁啊佛食完齋之後，以化嚟到布施，為佢講化啦。咁啊令佢咧聽咗啊，咁就生智慧。咁啊，即使布施一化啦，咁就具足福德，咁啊，亦都具足呢个智慧。咁啊，现在咧，何以佛啊？一直然间，佢又唔讲经，亦唔说法啦。咁啊，急急脚咁啊，快啲就跑回呢个奇门精舍。咁啊，目的咧就系救苦阿难啊，将要为呢界体。嗰種咁魔事，咁啊！但係當時嗰啲皇神拜神長者居士啊，佢就唔知道呢啲事噶嘛，所以就皇及大臣長者居士啊，就驅來除佛。咁啊，佢亦都一個人啊，見到佛咁快就走啦，唔講經唔説法就走啦。咁啊，佢亦都咧跟住佛啊，同埋急急腳咧。咁啊，翻到嚟奇门精舍啊，佢哋以为佛咧，既然食完斋之后唔讲经说法，咁啊翻奇门精舍，咁啊梗系翻奇门精舍先至讲啦。所以佢哋个个人都一齐跟住佛啦，咁啊翻到呢个奇门精舍为乜啊？佢为愿闻法要啊，咁啊以为佛翻奇门精舍啊说法。所以他们跟到来呢，那么亦都是愚民法要。但于是的世尊顶放法宝，就无畏光明，光中出生是千劫宝莲，有佛化身就结家夫助，就宣说神咒。那么一段经文呢，但是神咒附涉的第二科啊，咁啊名为咧，其实放光说咒，就表示物因，就系话咧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莲花就现化佛啦，化佛宣说神咒，以表呢个三德四藏嘅真因。咁所以呢一段文咧，就仍然属于专家罪啊。就是涉及经典的菩萨啊，咁啊叙述当时佛呢，咁啊放光说咒嗰种嘅情况，佢话于是世尊，咁啊佛一翻到奇经舍啦嘛，佢就结家夫助之后呢，咁啊从顶放呢个八宝光，咁啊呢种八宝光明呢，叫做无畏光明啊，能够照破一切嘅魔暗。咁啊，光中出生，攞佢嘅千叶宝莲。咁啊，呢个千叶宝莲之上咧，咁啊有一尊化身佛啊。咁啊，响呢个千叶宝莲之上咧，咁啊结家夫助。咁啊，然后咧一尊化佛啊，就宣说啊，此个大佛顶首灵神咒。咁啊，经文咧就好简单啦。咁啊！但系此一段经文咧，如果话表化啊，咁啊佛顶就表结果啦。咁啊呢个八宝无畏光明，就个表示众生本来具足呢个实相嘅智光。咁啊千叶宝莲就系表呢个成佛嘅真因。嗱咁啊化佛结家夫助，咁啊亦系表结果。咁啊！现在呢个千叶宝莲花从顶而出啊，就表示呢个真因系不离果个。咁啊，佛坐在莲花上啊，咁啊，莲花就因啦，佛就系果。咁啊，佛坐在莲花上咧，就表示呢个果个啊，亦都不离真因啊。啊，若是话真因不离果个。就是表示因开火海，不生灭之因啊，才可以契这个不生灭的果个。 啊，若要话嗰个还契真因呢方面讲咧，咁啊果切而因缘啊，不生灭嘅佛果系由呢个不生灭之因而来。咁啊，若因若果都不生灭啊，因果一致，咁就其中咧叫做如来物因。不切文殊师利，将就往复，恶就消灭，提长阿难及摩登强，就归来佛果。咁呢一段经文嘅神咒附释嘅第三科，名为叫做文殊往咒。破邪的归正，咁啊定人嘅意旨就名为嘅戚啊。咁啊文殊师利咧系一尊大菩萨嘅名，就奉佛命将咒往复，咁啊换咒阿难，令呢个恶咒消灭。咁啊点样会知得啊？咁啊呢个神咒所做啊，咁啊呢个恶咒就消灭咧。就因为呢个神咒力大啊，亦都显示呢个神咒功德咧不可思议。因为呢个神咒未至之前，咁啊阿难呢已经啊为呢个邪术所折，咁啊已经咧系昏昏迷迷不醒啊，即心虽明了，咁啊但系力不自由。咁啊，任呢个摩登强女咧，就系、是、为所欲为，咁啊嗰个时候就显呢个邪术之力咧。咁啊，现在又佛啊，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咁啊莲花现化佛，化佛宣说神咒，咁啊即文殊师利将咒往复，咁啊神咒一到啊，咁啊阿难。已经是回复自由了，不再都温温回回，已经是清清醒醒了，不单心虽明了，但是力都自由，这就证明你神咒的力量大，能破了这个邪道，使到阿难尊者身心都了然，身心自由，咁啊，说明邪不能胜正啊，正咧咁啊，一定可以破邪。咁啊，有戚一字，佛为文戚人，文殊系所戚人啊。咁啊，佛不自救阿难咧，一定要戚文殊师利将咒往复咧，咁就表呢个三宝功德系不可思议，因为娱乐。咁就法宝啦，嗱神咒就系法宝啊，咁文殊师利菩萨就系真宝啦。咁啊咒虽然系从佛说出啊，但系必假真传，因为真宝呢个地位咧系尊而且贵啊。咁由真宝之中系无量咯，而必定要以文殊师利将咒往复咧。就因为文殊师利菩萨表大志，咁啊，因为阿难尊者系由呢个邪咒邪术所折，假使唔系文殊个大志，就点可以解阿难嘅迷闷呢？咁啊，摩登强女为呢个痴爱所缚啊，咁啊，若是唔系文殊师利菩萨嘅大志啊，又点可以解开？佢呢个爱火啊，令佢离开呢个爱河而得到解脱呢？咁啊，所以一定咧佛说咒，而戚文殊师利啊，系将咒往复，将者持也，就系口诵咒，意观心，咁啊边文殊亲往啊，咁啊三业驱驰，所以神咒一到。恶咒就消灭啊，好似嗰啲滚水倒落嗰啲坚冰之雪啊，当下就缓解啊，好似太阳一出，咁啊大地黑暗都尽破，就显呢个大佛顶首莲严神咒呢个力用啊，不可思议，咁啊邪咒 點可以等到 呢？所以話惡咒就自然消滅啦。咁啊，又再古德講咧，佢話呢個咒啊，即係呢個邪咒啊，就由呢個明帝傳俾呢個摩登騎。咁啊，摩登騎咧就係處於呢個人身最低位嘅地方。咁啊，但係大十頂首蓮神咒咧，就係由佛放光現化佛啊而説嘅。咁啊，化佛就處於個天業寶蓮，咁啊，當然屬於最清淨之地。咁啊，現在以呢個最清淨咧，就可以破佢呢個最淫秽嘅邪咒啦。嗱，咁啊，有呢個邪咒，係由呢個摩登騎有為心所說，但係此神咒咧。是由化佛啊無為心所算啊，咁啊現在以呢個無為心無漏化呢個有為心嘅有漏啊，咁啊如是以此呢個神咒亦反比邪咒復於勝過呢種邪咒，所以兩相比對啊，咁啊一邪一正啊，咁啊當然呢個邪。就不能勝正啊！咁啊，呢個神咒就一定能破呢個邪咒。咁啊，以此咧嚟到解呢個阿難尊者咧將毀戒體嗰種嘅危難。不除咗阿難及摩登騎，就歸來佛所。咁啊，提就係提攜阿難啊，係咪因為阿難為呢個惡咒所迷？心虽明了，但系身不能自主啊！现在由菩萨将神咒同埋消灭恶咒，咁就提携阿难嘛，咁啊翻来佛所啦。咁啊奖就系奖励，以及奖劝呢个摩登强女，因为摩登强女啊用尽千方百计。咁啊，將阿難尊者啊接入自己個房間，咁啊，現在一旦啊為文殊師利菩薩取回，咁啊，當然佢嘅心有不甘，但係文殊師利菩薩有大智慧，佢知道摩登騎女現時啊已經啊漸根成熟，堪受大法啦。所以就奖励佢，咁啊劝佢同阿难啊，咁啊一齐翻来佛嘅地方。咁啊文殊菩萨咧就同佢讲啊，佢话登骑女啊，你要知道阿难咧就个弟子，咁啊亦系佛嘅兄弟啊。咁啊如果你想得到阿难尊者咧为你个夫婿啊，你只有去见佛。你只有同佛讲啊，咁啊，如果佛大慈悲故，说不定咧会满你所愿。咁啊，如讲咧，咁啊，当然咧就先以欲勾牵，就后令入佛意啊。咁啊，等到摩登强你听到文殊师利菩萨咁样讲啊，觉得有理由，咁啊，同文殊师利菩萨一齐啊，翻来见佛。咁啊，佛。为他说法啦，当然他亦得见果位，不从此咧就爱河干枯而得解脱。咁啊，亦有一啲问题。嗱，咁啊，佛就具足神通力。嗱，咁佛既然啊具足神通力咧，咁啊以佛嘅神通，咁啊足可以破此邪咒啦。咁何必要説此個大佛頂首蓮神咒呢？咁嘅意思咧就係啊，顯示呢神咒佢力量大啊！嗱，咁啊在本經都講過，十方如來係因此咒心得成無上正遍之果嘅。又話若果眾生受持此咒，能滅重罪，成菩提道。咁啊，若因若果。超凡之性都是显示这个神咒 亦即係為依此神咒修行啊，可以從凡夫咁啊直接無上菩提佛果。咁啊又有一個問題，咁啊即使要説神咒，咁啊佛可以自己説呢？咁啊點解一定啊就要化佛而説呢？咁啊此就顯示無為心佛係人人本具，係個個現成。咁啊以上咧，咁啊別罪啊已經咧係説完，咁啊亦即是咧一罪分啊已經咧係講完，咁啊向下咧就係定中分啦。咁啊阿難啊見佛啊頂禮悲泣，但恨無此來，一向多聞都未全道力啊，被因緣啟請。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诃三摩提摩是最初方便，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属于呢个正宗训个开始，咁啊正宗训咧就在序论之后啊就系、是、说一经嘅重要，咁啊亦即是话讲此经啊所要讲嘅道理。咁啊，文咧從此阿難見佛，頂禮悲泣，恨無此來，一向多聞已去啊！直至到第十卷，所謂知有涅槃，不戀三界離子咧，全卷咁多個經文都係屬於呢個正宗份。咁啊，正宗份既然係佔咗啊十卷經文中，有九卷以上咁多嘅文字，咁咪好长啦。咁啊，既然系分科啦，咁当然亦都要分开嚟讲。咁啊，现在咧，我哋仍然系依照某一大师嘅楞严文句里边啊，咁啊，将嘅定中分，咁啊，分为咧六大科。嗱，第一科咧就显来藏妙真如正圆三谛理，问咧从此阿难见佛顶礼悲一开始啊。直到第四卷，所以畫得出詞就畫蒙受記啊，雲陀自欺上流觀聽子。咁啊，如是咁長個經文咧，尤其在前三卷啊，畫開字四科七大，皆如來作妙真如性，主要咧就係、是、普為呢個薄地凡夫。开圆顺解，使到利根者咧系随悟得从正啊。若是根性暗钝者咧，亦都可以依解起行，渐修渐正。咁啊，阿难闻佛开示四科七大之后，就开悟啦。佢悟后自己说啊，佢话不力生气，不获法身。佢所悟者系圆教嘅道理。又话在我一个颠倒上，佢所传嘅咧，不过系三界嘅变化啊，系正到呢个初果位。咁啊，但系此经开张则说，个常住真心系正正明体啊。又话有三摩提令大佛顶首莲如王一门超出妙庄严录。咁啊，所说咧系纯粹啊，系圆融中道一念十法所显嘅，都系为显妙真如性圆三谛理。任何人若是悟得，只个如来作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，从此而修咧，名为佢哋真修，亦名为佢哋以不生灭为本修因。咁啊，此个六大科中，咁由于时间到，咁啊，其他个五大科咧，就明日再讲。